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十七点上演， 周日傍晚5: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Dive Show， 我是换了新发色的泽华。哎，昨天就已经换了新发色了哈，如果昨天你有错过视频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我们请来这位歌手，唱歌太好听了，刚才在这个试音的过程当中，我都已经被他的嗓音所深深的迷到了。想象一下，用慵懒的感觉唱一种摇滚乐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今天节目当中呢，萧一航和喜豆就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听觉感受。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选择直播那个界面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前一个小时萧一航带来的歌单当中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喜豆乐队的这样的一个演唱。而关于萧一航，我们先听一听他自己的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17:03，欢迎今天的嘉宾萧一航和全叔。一段爱情的展开。爱情的开始会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当然每一段爱情当中总会有些许让你感到伤痛，感到无奈，感到无法言喻的时刻。 也许爱情避免不了总会归于平淡，也可能是我太贪，就关于爱真实的模样。算了，哦，说不出是哪一刻开始爱我， 忘了从哪一刻开始，我忘了我们为什么在一起。好像爱情当中是会出现这样片刻的时候，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但也会有这样片刻的时候。 Oh, baby, I miss you, baby, I need you, 你 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种种的纠结，也会做很多自己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做的事情，比如说 自信的惩罚接受你最优美的吧，眼泪刮不掉的伤，回不去的他那就刻在身上吧。 但时间总可以抹平掉很多事情，总可以让很多很浓的感觉慢慢的变淡，然后我们慢慢的会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状态。七次 Live Show， 今晚前一个小时，我们跟随萧一航以及喜豆乐队唱一唱歌，讲一讲故事，欢迎萧一航。作为当事人的萧一航本人呢，在听到这个片花的时候，自己都有被深深的酸到哈。这是他自己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营造出来的氛围。当然，萧一航自己也组了一支乐队，刚才我们说到了，叫做喜豆。 对， 喜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Ladies and gentlemen， 第一首歌曲《伟大艺术家》，欢迎喜豆。 长秒的伪装成 启斗现场演唱的第一首歌曲《伟大艺术家》，真的是现场演唱，怎么样？是不是现场感觉跟录音室一样？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萧忆航。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九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听那首《伟大艺术家》的时候，我就在想用一个什么样的电乐比较合适，因为那首歌曲营造出来的感觉是一种非常放松非常舒服，然后有一种种有一点点那个爵士调调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伟大艺术家》。我们先欢迎一下喜豆哈，为什么叫做喜豆？怎么写这个喜豆？ 其实是 Cido， 喜豆，就是我们本来是 Cido 是个英文的 英文名， 对 ，S E D O U L。 Cido 是什么意思 ？Cido 是有两个单英文单词 seed 种子跟 soul 灵魂合在一起的。 种子和灵魂合在一起，所以你们乐团大概走的是灵魂乐这样的一个。 好像也没有。 那就是唱歌的时候是来自于灵魂的歌声了。 其实这个名字是全书起的。 OK， 西斗。然后因为后面就怕老是大家很难理解，因为每次都要去跟人家解释这两个英文单词，所以我们加了一个中文的名字西斗。 翻译到中文名，我觉得还挺有喜感的。喜豆两个字，一个是喜欢的喜，然后豆子的豆，喜欢的豆子。今天节目当中喜豆两位哈，一个是主唱萧忆航，另外一位呢就是这个 制作人全书， 也算是灵魂人物哈。 对，绝对灵魂人物。 我就是其他啊。 所以你本名就叫全书吗？ 没有，我叫桑泉。 桑泉。萧忆航之前参加过比如说最美和声这样的节目哈，大家应该是在这个电视当中有见到过这个萧忆航。那全书之前是干嘛？就一直在做音乐是吗？ 对，我一直在做音乐。 你们二位是怎么样认识到彼此的？ 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要做一首歌，然后全书呢是制作人嘛，然后因为他想让我去，其实我多余的就让我去现场兼一下那个唱啊，对，然后我就这样跟全书认识了。然后录歌其实本来是录我们那个朋友的歌，然后录着我那朋友说，哎，你们两个一个怪怪的一个丧丧的，要不你俩一块儿弄个组合得了，然后我们俩一拍即合。 就这么离奇的吗？ 对，就是都很怪。 OK， 那喜豆大概是想带给一个大家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全书来说， 我觉得喜豆的整个的音乐的样子都比较，他其实是我们之前有聊过的，就是他是骑在电子乐和摇滚乐之间的一个样子的。对，他有很摇滚的元素，也有一些电子乐的东西。然后他会讲一些像你讲的灵魂的一些内容，所以你看那些歌词都不是一些像我不认识的萧忆航的那个年代写的音乐的内容。对， 那我就好奇了哈，这个骑在这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平衡感或者中和感哈，是因为你们二位的各自的能力使得，还是你们的个人追求就是这样的一种平衡的这样一个东西在？ 我觉得是喜欢吧，就对 对， 觉得喜欢，然后凑巧它就变成一个骑在两边的一个 对 用音乐模式， 所以是渐渐的还形成了你们这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都不是，当我们决定要合作当天晚上，然后全书丢给我大概有一大堆 demo， 然后我们就很快能从里边挑出就属于喜豆会做的音乐，特别快，特别快。 这样的缘分是很直给的， 对，特别特别。 彼此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就特别感谢那个不开眼的朋友。 好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听一听他们的作品，然后大概知道一下每首歌曲背后的故事。第一首歌曲叫做《伟大艺术家》，反正我是跟着节奏走的，歌词大概唱了什么我没有过多的去感受到。你们的作品是主要是营造一种氛围感呢，还是他有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有，全书是一个非常有很多感受要表达的人，对，所以他的每一首歌词都是你来讲吧。 艺术家我觉得已经是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词来描述出来，你现在还是个伟大艺术家，我觉得感觉是一个非常辽阔的一个体验。 所以就是在用伟大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去形容一个名词嘛。 啊， 但是其实好多时候在现在艺术家这三个字放在这儿已经变了，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动词，你在做这件事情你才有可能成为艺术家，可它就变成了一个名词，说我掏出来一张名片说我是， 现在人人都可以说自己是艺术家吗？ 对，所以就会挺奇怪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感受。 你是觉得这样的一种现象让你觉得好像 也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原因，对、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真的很多的做当代艺术的艺术家，很多人看起来就是在讲谎话嘛、所以里面有一句谎话叫，里面有一句歌词叫 所有谎话都来自艺术家。 OK， 所以这首伟大艺术家大概是一首反讽作品。 我倒是觉得他虽然有这种思维，但整首作品其实是一个积极的褒义的内容。就伟大艺术家当时发的时候，乔叔写了一个文案，就我觉得特别棒，就是他大概阐述了，他其实是把伟大跟艺术家这两个东西分开来阐述的。然后他关于艺术家的阐述特别棒。 我的天嘞，所以他写一首歌曲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文案，然后 对 带给你的。 对，他会，因为我觉得，因为我 是 有多长，像篇论文一样吗？ 也没有，就是五六百字。 我是语言表达能力特别有限 啊、 所以一行是可以帮我做中译中的那个人。 就我是说人话的那个人。 对，我是那种很， 我看出来了，你们俩这个相声说的简直太好了，无缝衔接。好吧，这是伟大艺术家。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感受一下启豆的作品，我们直接用作品来说话哈。下面一首歌曲呢叫做乌鸦。乌鸦这个词在伟大艺术家当中也有出现，我们先听一听乌鸦是一首什么样的作品，然后稍后跟大家聊一聊乌鸦。继续的欢迎喜豆，也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城市的灯。 现场演唱的乌鸦很好听。刚才我们说到，在《伟大的艺术家》这首歌曲当中，对于乌鸦的描写是这样的歌词：乌鸦都是骨骼深邃的惩罚。然后在这首乌鸦当中呢，反复演唱的一句是：我不过是只乌鸦从这里经过。有些人提到乌鸦这种动物呢，会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哎，今天状况有点不太好，这种情况会发生。对，那有些人呢会觉得乌鸦长得很漂亮，比如说我在冰岛的时候见乌鸦，觉得乌鸦长得好大，它们那个毛啊，包括这个五官长得很立体，很好看。嗯，你们这首歌曲当中的乌鸦是一个什么样的表达？ 我就是原本我写这歌就是写我自己，我觉得， 你长得不像乌鸦， 对我可能长得比乌鸦好看很多， 没有，你并没有乌鸦好看，你想多了。 因为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经历，就是有一个长的时间段都有很重的抑郁症，所以我是那个时间段写的这一首歌，我就觉得。没人喜欢我呀，我也哪儿都不优秀，没有地方值得别人喜欢我。 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每个人在不太开心的时候，或者是状态不太好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觉得好像那一刻希望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这首乌鸦大概的是你在隐藏自己的时候创作出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我觉得不是隐藏，是我在那个不舒服的状况下我要讲话，但是我又不知道讲给谁，所以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嘛。 OK。然后但音乐带给大家那种氛围，它却又不是你那时那刻的那种丧丧的心情。 对， 就是 这很妙的一件事。 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件事儿，你就很好的把它讲完了。就我承认，但是我现在能很平静的把它讲出来。我觉得这不是一件不开心或者是一个消极的一种事或者一首歌，它反而是因为我有个朋友当时听了乌鸦的 demo 之后跟我说，你知道吗，就北京可能有很多人会在这首歌里找到一点共鸣。对，就不管是不开心或者心里有一些小的不舒服的， 对，我觉得它会让情绪上的那种阴霾随着这个旋律然后慢慢的可以消散开来。 对， 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一样，就叫做曲终，希望所有的不开心的那种感觉都可以曲终。好吧，接下来把这首歌曲紧接着带给各位。OK， 继续的欢迎西东。Thank you.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今年12月24号，逃跑计划将在上海摩登天空开场。从北京到上海，这次的演出不仅仅是约定，更是一份礼物。本次演出所得收益将悉数捐赠给壹基金，支持贫困地区儿童音乐教育。近日，来自中国台湾的演唱组合大鹤兄弟最新单曲《醉英雄》正式全网上线，创新曲风给听众带来极大惊喜。大鹤兄弟在去年曾因一首《痴情玫瑰花》爆红而为大家所熟知，此次发行筹备半年之久的最新单曲《醉英雄》是大鹤兄弟对歌迷一路支持的诚意感谢。继续来关注，容祖儿近日忙于宣传全新大碟《答案之书》，并飞到上海和成都举行校园巡回演唱会。容祖儿透露，自己为了做好这张碟，去年一年只休息了9天，因为她觉得时间有限，付出更多才能做得更好。校园巡回音乐会第一站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当晚容祖儿跟同学们大谈新碟《答案之书》创作的心路历程，还分享了自己生活的点滴。容祖儿表示，对自己要求严格，特别在这几年一直苦练普通话。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单北大街南北双向，西单大悦城南门北门前的大木仓胡同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17: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环。今天请来的是一个组合，叫做 Cido 喜豆。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日份的直播间呢有很多的看点。首先呢，我们直播间当中又加了两盏灯，你会发现嘉宾比以前好像脸上也好看一些了哈。然后这个背景呢，整个直播间也漂亮一些了。另外呢，我们嘉宾萧一恒戴这个帽子很好看，你不看视频直播的话你不会知道他在演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表情，所以看视频直播很重要啊。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还是先唱歌。本时段呢，我们先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歌，叫做《假象》。刚才我们听到了另外一首新歌呢，叫做《曲终》。在《假象》之后，我们好好的聊一下这两首作品。继续的欢迎喜豆。 线向前，身体的深浅，就算乌云深处皱纹，西风开满了帆，我也只是一缕尘土，无法隐瞒。就算枝叶泛着贪婪，山岳缓缓呢喃， 现场表演的假象很好听，我觉得最后的尾奏的部分跟刚才我们听到那个曲中好像音乐感觉是接近了，是一个氛围的那样的感觉。假象第一句歌词说打一个冷战，用双臂包裹温暖若干。哎呀，这两天的北京好像一出门大家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直观的感受哈，冷不丁打一个冷战，很冷。先说一说曲中吧，曲中那首歌曲大概这是首新歌嘛，现在网上都听不到。 对， 据说是有一次在现场当中带给大家了，很长，七分多钟是吧？ 对，就这是曲中是现场的时候效果最好的一首。 它是一首层层递进的一首作品。OK， 曲中想给大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以前跟全叔说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种搓棉被的感觉，就是，天气很冷，你想象一下，天气特别冷，然后你躺在那个棉被里被层层包裹的，然后就是那种纯棉的特别舒服的棉被。 不用想象，这两天大家都非常直观的可以看得到。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挺舒服的感觉的，安安静静的。 这样的一个层层递进，是不是一开始就是刚开始那种冷的，然后慢慢慢慢的开始变暖，慢慢慢慢的开始这个氛围啊，包括这个效果也是越来越广，越来越大的。 是是 ，OK，那曲中相当于是一个氛围一样的作品。 对， 它更多的是一种感受。那假象呢？ 其实这两首歌异曲同工之妙吧。 假象的歌词我觉得挺难理解的。他写的很 对。我家楼下原本有个叫彩虹什么幸福早点那种卖早点的店，然后有 你是那个店的老板吗？ 我 干嘛给那个店莫名其妙做一个宣传？真的是， 我并不是。然后某一年的就在这个时候，我在等我一个朋友，他来找我吃饭，那天就特别冷。 然后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第一句歌词大一个冷战，所以其实这个歌的开始真的就是 因为天气， 真的就是因为天气特别冷，然后我就去写到一个这样的东西，接下去写。 好像听许多歌你会发现很爱把这个 一句你们很喜欢的歌词反复的吟唱出来， 对， 比如说在这首歌曲当中就是我也愿做一粒尘土， 对， 这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一个想法吗？ 算是，因为我们这张专辑这个月中间会发，然后它的名字就叫记录灰尘，就是我们就会一直在记录一些很细小，很生活里很细小的感受。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这样的很细小的东西才可以让大家有一个不同的共鸣感吧。哎，怎么突然间想到一首歌，你是风儿我是沙。 沙有点大。 好吧，17:42，这里是97.4 Type Show。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萧忆航。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Hey you。 是的，这样的不期而遇，广播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吧，就你不知道下一首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接下来喜豆将给大家带来一首英文歌的歌名，我不给自己挖坑，这首歌曲怎么念我们直接用前面话筒说就好。 Different pauses、 就是不同的暂停吗？也可以这样翻译是吗？ 我觉得是不同，每个人心中有一些不同的小激动。 OK， 东西， 听一下什么样的感觉？继续的欢迎 Cido 喜豆。 Which I'm yet not aware that I have asked. 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之前说过 Cido 呢有一个灵魂的种子，这样大概的一个意思啊。在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好像萧敬腾的那个灵魂乐的唱腔的感觉是比较突出的，我特别喜欢那种慵懒的，然后那个这样的一个音出来的那种状态很好听。这首歌曲听不太懂什么意思， 是国外一个 我觉得他算冷门的一个歌手的歌，然后其实你可以，我们别把它解读那么高深吧，把它当一个情歌来听，我觉得挺好的。 嗯，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的一个歌曲？比如说，恋爱到某一个程度， 应该是分手了以后吧。 哦，分手之后啊， 对。 但回忆的是一些美好的一个画面，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可以拿来这样理解，也可以，对，还挺好的，就是， 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今天听到喜豆的作品，你会发现这首歌曲是最最简单的一首了。是吧，从我们的这个旋律的营造来说的话，就是一把吉他配一个人声唱嘛。 对，因为这样会，其实这种表演方式吧，它会自由一点。像我们前面，因为我们没有 program， 因为今天就全书来了，没有全乐队，所以很多东西它是定好的，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就是。但像这种方式呢，我们俩就是会有呼吸，就现场的呼吸在里面，我觉得。 啊，所以你们的现场是很喜欢玩一些改编的，是吗？就每一次现场听到的一首歌曲，它在现场带来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我个人应该每次唱的不太一样。 就大家跟着你走是吗？ 每次走的音都不同。 对对对，有人称那个走音小天后。 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翻唱作品，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享，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选择直播那个界面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需要》，继续的欢迎 Cido 喜豆。 失去中得到，我们有 我觉得算是一个暖暖的一个 ending 吧。需要是一首什么样的作品？ 钱叔说一下。 需要就是讲我们彼此的，这 你要把歌词重复一遍。 我不要，我只要讲一句话，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一个拥抱，只差一个拥抱，就是需要。 妈呀，好暖呀！你讲情话这个段数很高哎， 乔叔很厉害的 是吧。大家如果觉得没有听够的话，今年刚才也说到在月中的时候会带来新专辑哈。 对， 新专辑会有多少首歌曲？ 会收入前面的伟大艺术家和乌鸦加在一起会有七首歌， 七首歌曲，然后当中有很多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可能都没有听到的新歌。 对， 大概会在哪天的时候？ 18号19号的样子， 12月18、19、那也就是大概下周了。 对， 这样的时间 马上就来了。 如果你要是想看他们更多的现场表演的话，就直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就好了吧。 新浪微博西斗喜豆，然后或者网易云音乐西斗喜豆。 谢谢。时间过去得很快，今天的喜豆一个小时的表演只能够听到这里了。下次有机会等整张专辑来的时候，我们再来做客一次，好不好？ 好。 再度的欢迎两位，再度的感谢两位做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974 FM 秀，我们将会迎来另外一位女生，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很可爱的作品，她的名字叫做小巴，你也可以叫他范威。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买了好房，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0平花8万就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皮草商店超低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地址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买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5楼更可靠。

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十七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地飞行，律动之地穿行，思绪之地有心无限，要往里面奔跑，你要里面思考，流行里面感受每一天。 在今年最火的一档选女团的真人秀节目《创造101》当中，她呢是曾经来自女团当中的一位成员，她叫小八。在舞台上，她是这样的。 站在心中的舞台，忘了拼搏多久，一闪即逝的光辉，铭记此刻就足够。 来自于女团，再离开女团，如今的范薇呢，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坚持自我，看似柔弱的外表下，有着一颗非常坚定勇敢的心。她是范薇，她相信万有引力。 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牛顿说过，有种东西叫万有引力。 现在的范薇一个人开启自己的演艺生涯，未来那么大，她当然有着种种的幻想。她有着粉色气泡的少女心，也有着粉色气泡的那种勇敢追梦的决心。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第二个小时，让我们欢迎爱唱爱跳、喜欢粉色气泡的范薇。 爱的宇宙慢慢发酵，香甜的气味快醉。 18:04，是的，我们的转场就是这么的快，还是女歌手，但是风格完全不同了哈。哎，这位女歌手上次见她的时候就觉得好可爱哦，今天晚上依然会被她可爱到。欢迎范薇。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薇，大家可以叫我小八。 哎，为什么叫做小八呢？这个原因我是知道，但如果你要是不知道的话，先提醒啊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样才比较直观。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 So 为什么叫做小八呢？ 刚刚 Q 得很好，为什么要看视频？因为大家都说我长得像北京狗，就是京巴，所以我就叫小八了。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没有偶像包袱哈？就自己说啊，我自己长得像那个京巴。嗯，好，今天小八呢会在节目当中带来很多好听的作品，欢迎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就好。小八，我们今天的演唱从哪一首歌曲开始呢？ 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我发行的首张个人单曲，叫做《粉色气泡》。 嗯，那就从这首歌曲开始。 嗯 ，OK。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粉色气泡》，欢迎范薇。 强烈的第六感应，扑通。 有奇迹将会发生在下个转角，明明和你早遇到，谁知道就在一秒，迷失的瞬间忘记呼吸和心跳，有种奇怪的化学反应，咕咚咕咚啦啪，咕咚咕咚啦啪，有种奇妙的第六感应，扑通扑通扑通控制不了，爱的宇宙慢慢发酵，香甜的气味快醉掉，粉红色的气泡将我们围绕，一切都变得好美。手慢慢发酵，香甜的气味快醉掉，粉红色的气泡将我们围绕，一切都变得好美妙，爱的宇宙慢慢发酵，香甜的气味快醉掉，粉红色的气泡将我们围绕，一切都变得好美妙。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我也是我们的现场演唱《粉色气泡》，小薇最近的哎，小八，范薇，哎，小薇也可以哈，啊， 可以可以，没问题， 是吧？最近的一首新歌，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俩都忍不住在做这个动作，然后看，哎，这个小八做的就特别的可爱，我做起来就特别的奇怪。小八每次在现场演唱的时候，表情啊，包括这个动作啊，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惊喜点送给大家的。所以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一般都是跳舞的是吧？ 嗯，对，其实这首歌是作为一个舞曲，它是电子甜美风的舞曲。对啊， 那你刚才坐着唱是不是特别不舒服？ 有点不习惯。 一会儿如果还有舞曲的话，就是想站起来，我们可以站起来唱跳给大家看看啊。 下次，下次。 再度的提醒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起来，互动方式呢，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可以留言哦。粉色气泡是一首充满着粉色啊、浪漫啊、少女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的作品是吗？ 嗯，对，没错。那么这首歌《粉色气泡》是讲述了女孩子在陷入初恋的时候她的那种紧张和羞涩感。哎， 嗯，我看到这文案哈，当中说到这个小八有过三次的心跳经历 啊，心跳经历啊，文案是谁写的呀？ 来来来，让我们八卦一下这三次心跳经历是一个什么样的？说第一次发生在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点名啊啊，嗯，哎，你完全不知道这个文案是吧？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文案。 那先说吧，这个它上面写的啊，分别是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点名，那个时候有心跳的感觉，有吗？ 其实谁没有上课被老师点过名， 那是紧张的感觉，不是心跳的感觉呀。 对， 所以我看脸也说，哎，为什么是这样的？然后第二个他写的是下楼梯一脚踩空， 这个我真没有，但是我平地摔过。 平地怎么摔？ 就是因为地板它拖完地了之后太滑了，但是我出去给人家讲说我平地摔，他们都会说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关系。 哎，那你摔跤的平地摆的是依然是会注意到形象的，摆一个可爱的 pose 摔下去，还是狗 没有反应了？没有反应，不会那么快了。 第三个说和你对我微笑的时候， 哇，这个因为粉色气泡是一首非常少女的歌曲嘛，所以说我自己唱的时候脑子里面也会有一些画面感，那我自己想的就是就像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一样，就是一个侧颜一个微笑就可以让人心动的感觉。 OK， 熟悉小八的朋友应该知道，是一开始的时候参加一个女子团体叫做1931， 嗯，对， 然后现在是以个人的身份进行单飞了，重新开始自己的音乐之旅。 没错。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离开？ 因为其实最开始是公司决定，就是 不要你了。 他对啦，是也算了，就是组合就是解散掉了。 哦， 对，那后来我自己是参加了创造101之后，然后一个人来北京发展。我觉得我因为我自己喜欢唱歌，我想要站上更大的舞台跟大家见面，所以说我就一直在坚持这条路走下去了。 喜欢唱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小八带来很多不一样元素的歌曲。 嗯， 接下来带给大家哪一首歌曲，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范威。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我不得不说这首歌曲确实是有一种魔力，让你忍不住的听到这个旋律就想跟着一起来跳，这个乱摆动。我们今天就随着感觉走好不好？接下来带给大家哪首歌曲？ 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叫做十号公路。 十号公路，要不要先讲一下这首歌？ 因为我希望让大家都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充满满满的正能量，要经常微笑。那这首歌里面呢，就告诉大家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嗯，十号公路，来吧，听听看小八的感觉。 数到三，跟过去说一声拜拜，这条路一眼望不到尽头，就像你的未来。嘿，数到三，不再做爱哭的 little girl， 地球总是不知疲倦旋转，一停就会有麻烦。放大太阳下也会发光的尘埃，爱笑的人气不会太坏，迈出了脚步就别再理会困难，天阴过后总会变蓝。嘿，数到三，跟过去说一声拜拜，这条路一眼望不到尽头，就像你的数到三，不再做爱哭的 little girl， 地球总是不停平绝旋转，一停就会有麻烦。放大太阳下也会发光的尘埃，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坏，放下了脚步就别再理会困难，天阴过后总变蓝。放到太阳下也会发光的尘埃，迈出的脚步就别再理会困难，迈出了脚步就别再理会困难，天阴过后总会变蓝。放到太阳下也会发光的尘埃，不会太坏，迈出了脚步就别再理会困难，天阴过后总会变蓝，天阴过后总会变蓝。 哎呀，太好听了呀，感觉整个心都已经被融化了感觉。 谢谢 小八。你自己平时也喜欢这样听别的曲风的这种不同的甜甜的感觉的歌曲吗？ 嗯， 对，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偏甜的歌 啊。嗯，刚才在说这首歌曲的时候也说到，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嗯， 你就是一个天生爱笑的一个女孩吗？ 我自己每天早上都会告诉自己 啊， 满满的正能量。 真的呀，每天早上先喝一碗鸡汤啊，自己久而久之都会相信，是不是？ 对。 哎，但是刚才也说到这个小薇现，小八现在是从之前的地方重新来到北京，算是重新开始了嘛？ 嗯， 重新开始这一路，难免会经历一些种种的不顺呀，或者是像是一个新人一样重新的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没错，因为其实现在一个人来说的话，和组合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和区别的。 那没组过组合，不知道这个区别在于哪里呢？ 嗯，因为其实大家，嗯，比如说我现在的话是属于一个人当嘉宾嘛， 啊， 那我们组合有20多个人。 哦，以前都是20多个人集体出席是吗？ 一个人一句自我介绍，节目的时间就过去了。 我的天哪！那所以现在难度点在于要更全方面的呈现出这个人个人的一个特质了。 嗯，没错，而且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嗯，其实好的地方就是他可以更多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嗯哼，在组合当中，因为以前不用太多的表达自己嘛。 嗯， 我觉得这个语言包括这个表达这个事情是你得越说你越能说得明白。 嗯， 现在会不会有一点觉得有的时候有点懵，会有的时候有点 对，因为其实组合的时候它讲究的是打配合 啊， 就是你一言我一句一个问题就过去了、 啊、 但是其实自己的时候，嗯，在面对比如说大家的提问啊，或者说是问问题的时候，自己就会想一下，因为只有一个人了嘛。 嗯，你现在每天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每天的工作安排大概是 如果说是有通告或者工作的时候，然后就认真工作认真出通告、 嗯、 然后如果是就是休闲的时候，那我会选择在北京-8度的天的天气下面出去健身。 哦，真的呀？ 嗯，我在健身房有办卡。 你是力量型的还是塑身？ 我是塑身型的 啊，就不怎么用重量的哈。 嗯，重训也会做了、 啊、 对，但是还要上吉他课、尤克里里课。 啊，所以每天是很充实的在度过。 嗯，比较充实吧。 OK。说到这个重量课，我还挺好奇，你重量可以举到多少？ 我吗？ 啊、 15。 15，那厉害喽！ 嗯， 好吧，继续来唱歌吧。接下来带给大家哪首歌曲？ 嗯，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叫做《成全》。 哦，成全。 嗯。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

最后来关注，刘德华的红馆演唱会将于下周开锣。为了让更多轮椅使用者能有机会欣赏刘德华演唱会，主办机构近日宣布特别安排将现在剩下的轮椅平台座位在10号，也就是明天起公开发售给轮椅使用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在今年最火的一档选女团的真人秀节目《创造101》当中，她呢是曾经来自女团当中的一位成员，她叫小八。在舞台上，她是这样的： 站在心中的舞台，忘了拼过多久，一闪即逝的光辉，铭记此刻。 来自于女团，再离开女团，如今的范薇呢，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坚持自我，看似柔弱的外表下，有着一颗非常坚定勇敢的心。她是范薇，她相信万有引力。 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牛顿说过，有种东西叫万有引力。 现在的范薇一个人开启自己的演艺生涯，未来那么大，她当然有着种种的幻想。她有着粉色气泡的少女心，也有着粉色气泡的那种勇敢追梦的决心。974 Live Show 今晚第二个小时，让我们欢迎爱唱爱跳、喜欢粉色气泡的范薇。 爱的宇宙慢慢发酵，香甜的气味快醉。 听到粉色气泡，整个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所有的那个阴霾的感觉都消散了。周日傍晚18:3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刚刚得到一个非常可爱礼物的泽华。今天请来的是歌手范薇，再度的欢迎范薇。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薇，你也可以叫我小八。 嗯，在节目当中呢，会带来很多你可能听过也可能没听过的一些作品哈。刚才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唱到《成全》， 嗯，《 成全》是你喜欢的作品吗？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会选择听《成全》？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平时自己的兴趣爱好就除了一些比较甜蜜的歌曲，我觉得像这个样子很能表达自己在一些特殊时候的情感的歌曲也是必须要听的。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的这首作品呢，其实跟《成全》是相似的， 一脉相承， 哎，对不对？ 嗯， 这一面也是你很少在这个粉丝面前呈现出来的一面吧？ 嗯，没错，因为我平时性格会乐天一点，开朗一点。 OK， 对。 下面我们要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几代人都会唱，对不对？ 嗯，对。 你要的爱这首歌曲啊。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小八演唱你要的爱。来喽。 虽然经常梦见你，还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 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义我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很好听的现场演唱的你要的爱这首歌曲在演唱的过程当中粉丝们简直太热情了呀大家都在说明明很伤感的一首歌曲怎么就被你唱的那么甜甜的 谢谢 而且我有注意到你在演唱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你的嘴角确实是往上扬的 因为其实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并不一定只是伤感有时候你可能面对一个人的离开更多的除了伤感之外因为你很喜欢他你其实更多的是祝福即使跟我不在一起那如果你遇到的下一个人能够让你更加幸福的话那么我祝福你 妈呀你是这样的女生吗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象这样的画面 那我就好奇生活当中的你也是这样的女生吗 我会比较逞强啊，因为我是狮子座啊， 笑着说我祝福你然后内心嘎吱嘎吱嘎吱 背后哭一天这种 有朋友说这首歌曲被小八唱出了一种那个初恋的感觉你有特别的处理吗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嘛有这样一句歌词 你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有画面感吗 对我也有画面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女生对于自己 性格的倾诉。 嗯， 那我知道我自己像一个小孩子，所以说我老麻烦你，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喜欢你。 哎，其实看小八的外在会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感性的一个女生，但上次我们聊天的时候说你好像其实是个理性大于感性的一个人，是吗？ 嗯，对，因为唱歌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一些比较感性的思维来带动自己的情绪，但其实生活当中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OK， 那你在这个荧屏当中呈现出来那种甜甜的手势啊表情啊，这都是你理性的一个分析出来的一个状态吗？ 嗯，并不是。就是因为我唱歌的时候是比较感性的一面嘛，释放自己那一面，所以我会比较随心情而动。 哎，说到并不是让那种傻笑的状态，觉得哎很棒很棒 啊，谢谢。 还有很多朋友说给今天这个摄像师点个赞加个鸡腿哦，嗨。好吧，接下来带给大家哪首歌曲？ 嗯，接下来想给大家带来一首叫做每一句都很甜。 每一句都很甜是很甜的一首歌吗？ 嗯，是比较甜蜜的一首歌。 OK， 这首歌曲马上的送给各位，这里是974 Live Show。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范薇。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刚才说到我们接下来要唱这首歌曲叫做每一句都很甜，然后很多粉丝说好像第一次听小八在现场演唱这首歌曲，你是第一次演唱这首歌吗？ 对，第一次唱。 好的，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每一句都很甜。 我想和你一起走数遍所有的星星，我想和你一起风看完所有的风景，我想牵着你的手告诉我多喜欢你，每一天每一年你一直都住在我心里。给你传的简讯已凌晨12点，街角的咖啡店还挂着你的照片，耳朵听你的歌每一句都很甜，暖暖一整个冬天。一年有365天数不清日夜，想你的心情一直很强烈，一年不只有一个冬天，每分钟时间有你在每天都是晴天。我想和你一起走数遍所有的星星，我想和你一起风看完所有的风景，我想牵着你的手告诉我多喜欢你，每一天每一年你一直都住在我心里。每分钟时间有你在，每天都是晴天。我想和你一起走数遍所有的星星，我想和你一起风看完所有的风景，我想牵着你的手告诉我多喜欢你，每一天每一年你一直都住在我心里。我想和你走数遍所有的星星，我想和你一起风看完所有的风景，我想牵着你的手告诉我多喜欢你，每一天每一年你一直都住在我 大家的感受都是如此的。听完这首歌曲感觉好像，哎，今天应该不是零下，好应该是这个十几度二十度，穿着短袖就出去玩了，很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叫做每一句都很甜。你是怎么样找到这些歌曲的？ 因为我自己平时的话喜欢听各种各样的歌手的歌曲，那有时候也会找到一些比较相对于小众的。那我的想法就是我听到了一首好听的歌，我希望能够用我的诠释或者用我一点点的力量推荐给大家，让大家也听。 哎，那你找到这些歌的方式是通过关键词呢，还是你会一首新歌一首新歌这样往下听下去？ 因为其实我会点随机播放。对，然后而且现在的那个音乐平台， 他就会推荐给你， 对，他会有一些歌单，那我自己会去找一些歌单，然后看他的几十首歌曲，一首一首的听，听到自己喜欢的就收藏。 你有没有想过说自己列一个歌单出来跟大家分享？ 可以呀，那我自己平时也会在微博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歌曲，那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范围也是小八，我也会在上面分享我自己喜欢的歌曲以及我自己演绎的歌曲给大家。 今天呢我们基本上见了两面，一个是甜甜的那一面，另外呢就是成全你要的爱这样的相对来说成熟一点的一面。现在自己的力量在单飞的小八啊，你未来会呈现出很多面，还是主打哪一面呢？ 其实我以后也会想要呈现更多的不同的形象给大家。那一月份我会再有新歌，那和现在这首《粉色气泡》也是不一样的歌曲和不一样的表现。接下来也会在影视方面还有综艺方面更多的与大家见面，那希望大家也能关注我的微博，有最新动态我也会发行在上面的。 我们也会很期待啊。最后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万有引力》。 对， 你很喜欢这首歌啊？ 对，因为之前演唱过几次，然后粉丝也觉得很喜欢。那现在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现场演唱的机会，也想把它唱给大家。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马上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时间的关系，我们还只能听到最后这一首歌曲了。再度的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我们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啊，也谢谢小薇做客。小薇，我觉得以后每次就叫你小薇好了，也挺可爱的。谢谢范薇。然后呢，新浪微博名呢叫做范薇是小八，喜欢的话可以多关注起来。 OK， 下次的话我们期待可以认识到更多不同面的小薇哈。好，最后万有引力我们送给各位，拜拜。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我是泽华，感谢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啦，拜拜。 响起了下课铃，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为你弹肖邦圆舞曲，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地想着你，像一些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还是月下老人他傻傻分不清，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牛顿说过有种东西叫万有引力，我因为你开始相信那些大道理。